汉书卷97上，外戚传第67上。自古受命帝王及祭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改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，而桀之放也用墨洗。阴之兴也以有松及有险，而纣之灭也必妲己。周之兴也以姜元及太仁、太姒，而幽王之秦也淫褒姒。故易击乾坤，失守关雎，舒美离将，春秋几不亲迎。夫妇之计，人道之大伦也，礼之用为婚姻为精精。夫月条而四时合，阴阳之变，万物之同也，可不甚于人能弘道，莫如命和。甚在佩匹之爱，君不能得之臣，父不能得之子，况卑下乎？既欢何矣，或不能成子姓，成子姓矣而不能邀其中，岂非命也哉？孔子罕言命，盖难言之，非通幽冥之变，吾能识乎性命。汉兴因秦之称号，帝母称皇太后，祖母称太皇太后，嫡称皇后，妾皆称夫人，又有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长史、少史之号焉。至武帝，至婕妤、行娥、荣华、充衣，各有爵位，而元帝加昭仪之号，凡14等云。昭仪位是丞相，爵比诸侯王；婕妤是上卿，比列侯；行娥是众二千担，比关内侯；荣华是真二千担，比大上造；美人是二千担，比少上造；八子是千担，比中庚；充衣是千担，比左庚；七子是800担，比右庶长；良人是800担，比左庶长；长史是600担，比武大夫；少史是400担，比公胜；五官是300担，顺常是200担；吴娟、公和、于陵、宝林、梁史、业者，皆是百担。上家人子、中家人子，是有志斗石云。五官以下，葬司马门外。